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7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今日开心兴奋又刺激啊！ 系，因为咧就今日六点钟啊，将会有 Pandora 嘅出现嘅， 介绍佢哋新歌《紧急应变逃生法》之外咧，又睇下佢哋即系嗰个逃生法系讲即系生活一啲压力点样逃生啊嘛， 系冇 错，逃离生活嘅嗰种逃生 系。 咁我哋都会了解下佢哋音乐以外一面啊。今日呢一句送俾佢，完全俾我哋有机会可以了解啊！我哋平时都少接觸佢哋呢面，都幾有趣嘅。 冇錯，所以期待啊！一陣六點鐘咧，就會有佢哋分享啊，即係除咗佢哋新歌之外咧，亦都會講下佢哋日常嚇擅長做、喜歡做嘅事情嘅咁樣啊。咁啊，今日咧，我想講嘅嘢咧，就係我發現最近睇，因為我最近喺度攆下啲歌曲，唔同歌曲嘅 MV 啦，咁樣。咁我發現最近其實都幾多 MV 係喺學校裡面拍嘅，係啦。咁啊，點解我突然會有呢一個嘅 感覺 咧？就係事關因為早排我都去咗探班，即係啲 MV 拍攝嘅探班咧。咁啊，剛好咧都係喺 學校 裡面發生咁。咁啊，我會發現原來即係同想象中幾唔同嗰樣嘢，就係話乜咧？就係我哋好直覺會覺得，學校拍一定好簡單啦，即係一定好輕鬆啦。你室內地方係嘛？你又唔似出面，即係 唔使夜就日光， 啦，又要搭個景，係啦，又驚落雨，又驚曬呢啲路路咁樣。 我想估啊，學校裏面即係你而家體驗咗嘛？ 我體驗咗啊！ 但我想估有咩難度啊？譬如 好啊，你估啊，你估啊，你估、啊。 第一時間。這個都是一樣的時間，永遠在哪一個地方做拍攝都是難，原因是你要學校裏面，即是你要清場你才拍到嘛，即譬如你課室那樣他回學你不能拍， 沒錯， 即是你要等他放學啦， 是 那假設 OK 他們譬如個禮堂可以借給你晏晝，那可能學生未放學呢，你的收音如果要收音定什麼性那些，那你又可能會有現場 影響到啦。 我覺得純粹即是學校有沒有人用的，因為它不是一個吉的場， 沒錯，因為呢你這個是其中一個即是很第一首先會想到很正常啦，是啊是啊，那很簡單你都會想啊，那好簡單啫，你唔好你就唔好 去咪得咯， 係啦，或者你唔好你就一至五唔好去，你 weekend 去咪得咯。啱啱呢段時間係咩時間呢？即將係要考呢個嘅 DSE，所以咧你 weekend 翻去好啦。跟住你會發現其實都有好多同學仔喺度補緊課啊，去即係上堂啊等等啊温書啊咁。 係。 咁你變相拍攝嘅時候，嗱拍 MV 咧，即係有啲朋友仔冇經歷過，可能未必知，就係我哋好多時候拍 MV， 佢哋會係喺啲團隊嗰度咧，佢哋就需要喺現場播翻嗰隻歌去配合噶嘛。 是啊， 即係可能配合翻個口型也好，俾演員進入翻首歌嘅狀態也好咁。咁 你嗰一格咯，或者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分鏡都會咁樣噶嘛，即係按歌詞逐句逐句佢度咗個鏡頭嘅時候，可能佢會播翻嗰段出嚟，然後做翻要升翻。 星花次係啦，俾你知道嗰個畫面係發生緊啲乜嚇，咁啊演員就知道咁我個情緒要點樣去表達，咁你就需要一啲即係咁而家好簡單啦，啲好 portable 嘅喇叭仔都可以播到，咁但係你都要知道就係嗰個聲量係會有翻相當噶嘛， 都係你要聽到嘛， 係啦，你又要就住好啦，例如學校咁幾層啦，即係大家啲中學嗰個格局差唔多啦，都係即係可能一至四樓、一至五樓咁，可能你要走景。 境啊。咁你又要知道好清楚，就係你拍攝當日預先要同學校溝通好，就係幾多點到幾多點，邊個位置有人用緊課室，邊個位置係冇人用緊課室，甚至乎嗰一層係冇人用嘅咁。咁你要好清楚呢啲，例如一樓，你想用。因为一楼有个音乐室咁样先算啦。好，你想喺音乐室拍好，但系一楼可能晏昼一点钟同学仔补紧课， 咁你唔可以啊？ 你就一点钟唔可以喺一楼嗰度拍 M V 啊，因为你一定会影响到上紧堂嘅同学仔，咁你就要就啦。可能你要喺四楼嗰度拍咗先，因为四楼嗰一层咧，咁啊同学仔就嗰段时系冇人，咁你可以就一点钟就到两点钟就拍四楼先啦。到两点钟啲同学仔喺一楼搞掂啦，你就走翻啲嘢落去一楼嗰度拍啦咁。咁呢一个会系一个几繁复事前要准备好嘅过程啦，即系毕竟你不能够打扰到人哋日常嘅作业咁。 系 咁跟住，然后好啦，到你想用个科啦咁。咁因为有好多学校咧，佢哋都系一啲宗教学校咧，咁可能礼拜日佢哋会有团拜啊、崇拜啊嗰啲嘅活动啦。咁啊喺个科都系会占用个科去做噶嘛。咁你又必先要先尊重翻，就是、因为毕竟人哋。宗教學校咁，可能佢哋一定係呢啲嘅恆常嘅活動係最重要，一定要俾佢哋去進行曬、完成曬，咁然後先可以交到個場俾你。咁所以可能到你要用個科嘅時候，你又可能要睇下點樣就翻靚個時間。你就得日光嚟，你就唔到人哋用嘅時間，呢個係其二難嘅嘢啦。 都係你喺度咁變咗，你度個 concept 嘅時候，有時就要考慮埋呢一樣，或者有時候可能。真係到你寫好曬個大綱嘅時候，到你去拍嘅時候先發現，哇唔係喎，原來即 係 有呢啲問題出現。 你想十一點鐘朝頭早個日光啱啱斜斜地打入個禮堂好靚咩？sorry， 因為即係畢竟人哋都有活動進行緊，所以你嗰啲時間又未必可以咁樣用。咁你就要變咗可能導演組啊，或者燈光組咧，咁佢哋要後期做一啲人手補打嘅燈光去補足翻。 等佢望到好似日頭咁。 係啦，嗱，我真係好佩服嘅。講真，即係以前咧就咁平時自己影相，你唔會覺得燈光有幾咁勁噶嘛？ 燈光真係好緊要。 即係加上我哋又唔係拍開嘢嘅人啦，我唔係啦，你係啦， 都唔係，都冇咁 sensitive 嘅。 係啦，即係哇，點解可以明明黃昏五點咁樣，或者四點咁樣，點解你個日光可以打到十一點咁樣嘅咧？你就覺得哇，好勁喎！真係，即係呢啲係經驗啦，即係加上嗰份專業去配合翻嗰件事情啦。咁呢啲都係。人手解決到嘅問題嚟都 OK 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除咗時間以外啦，即係呢啲就時間以外，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我哋平時咧拍 MV 咪會有好多工作人員出現嘅。 係。 咁啊其中一個部分咧喺學校度會比較又唔可以用麻煩去形容，應該話會比較嚴謹少少啦。咁樣講啦，就係、是。因為太多陌生嘅面孔，你喺嗰間學校出入，咁畢竟你係外人，人哋唔知道你係咩人嚟噶嘛，咁可能有時有一啲唔小心混咗一啲唔關事，完全唔知邊度嚟嘅人咧，就好麻煩。 咁你探班有冇俾人視為嗰啲唔知咩人？ 係啦，嗱呢個問題就嚟啦，因為我唔係工作人員一部分，咁所以咧嗰一日咧就會發現其實嗰、那個喺學校嘅出入咧就好。會比較相對嚴謹啲嘅，就一定必須要有人喺個地下度接你先可以入到。 係， 咁變相可能你嗱，我呢啲探班身份最中意就係做啲乜嘢咧？咁梗係即係買啲零食啊，買啲飲品去同人分享一下 ，hea 下時間啦、啊， 下就好合理啦。 全日時間好長噶嘛，咁大家即係有啲嘢食下，有啲嘢飲下，咁啊開心啲啦。咁跟住走，你發現就出出入入嘅時候就好麻煩，因為你會麻煩到啲拍攝團隊就要派個人手 嚟接你， 嚟接你。你啱啱呢头落完去，跟住嗰头又话去买个外卖，跟住又行咗一转，咁又要搵人接你，咁呢个就系另外一啲即系 一啲细节咯。 系啦， 你又系你去探班去探班，又出出入入咁样。 系啦，咁又搞到我又有啲唔系咁好意思嘅，咁因为人哋可能本身人手真系即系唔系预，唔会特登预多个，即系拍摄团队固然佢会有好多岗位啦，会有 cam man， 会有导演，会有灯光师，会有 PA。 會有長記咁，但係人哋唔會預個 PA 係落嚟接你呢啲咁無謂嘅人噶嘛， 人哋收錢嘅呢啲。 咁呢個就係即係有時自己會你冇親身去經歷過，你唔會知道嘅事情咁咯。 因為當中即係成日我哋會做訪問都係話啊，一日十幾個鐘就拍曬一個 MV， 咁一定會有人問做咩要咁辛苦，一日拍曬分兩日拍唔得咩咁？咁呢個就真係成本問題啦，好直接嘅。即係我 mark 佢一日同我 mark 佢兩日可能唔一樣噶咯，同埋你啲期又難夾好多咁樣啦。咁所以可能早數我當可能有啲一般九鐘一組咁為例啦。咁我一日拍曬18個鐘，定係一日拍9個鐘分兩日咁樣？咁你話實際時數差唔多啫。咁但係譬如你啲租機錢，你可能一日同兩日又唔同咯。你 storage 啊，運輸啊， 係啊。 即係我啲機我嚟到一日搞掂曬就走啦。我分兩日，即係我嚟兩轉噶咯。咁又即係呢啲係成本，所以好多時候大家都好希望喺一日裏面就解決曬嘅。 跟住然後其次一樣嘢又好有趣啦，就係咧關於好多時候喺你唔知道你覺唔覺啦。有某程度上一啲學校裡面取景嘅 MV 咧，好多時候都會有樂隊嘅出現嘅，即係唔知點解嘅，大家都總會有個咁樣嘅畫面嘅。咁咁我嗰日去探班都同樣地有一隊樂隊嘅朋友仔喺度即係彈嘢咁樣啦。好慘，我嗰日覺得係好慘嘅一樣嘢就係我頭先都提及過，就因為有好多同學仔可能喺 weekend 都會喺學校温書上堂，我見到佢哋拍 MV。全程咧， 麥嘅要 係麥都不特止啊！例如個鼓啦，佢唔可以打落去 嘅。哦， 明唔明啊？嗱，麥鼓我都可以打落去有響聲嘛。 係， 但係基於一個你真係唔能夠響聲嘅情況底下，佢要打到係麥落去，但係麥得好似、明明冇打出聲，但係又麥到好似真係打咗落去嗰下。 哦， 哇， 好難， 好勁、 因為你個力度落去真係唔同㗎嘛。 唔同㗎，但係佢啲肢體語言就會令你覺得哇，又好似真係打。 但你道出咗係喎，真係喺呢啲公開時季節呢啲時期咧，即係你有時考慮我幾時去拍，即係你都有一啲唔同，即係除咗室外嘅天氣氣候之外，即係春夏秋冬之外。即係你如果你用呢啲場地，我都冇諗過呢一個 point、其實即係我就諗住，哦咁其實你等佢哋放曬學咁去咯，或者佢夏天嘅時候，佢上晝即係翻半晝嘛，咁我下晝入去咯，咁我日頭就 set 嘢 set 齊曬，準備好曬，化曬妝，搞掂咁啊入去咯，咁啊。 其实就唔系，所以我都真系可以话今次系第一次大开眼界，就系因为第一次离开咗学校之后，用唔系学生嘅身份喺学校 再翻去 睇人哋工作咁样，就会觉得，原来即系外人入去学校做嘢，真系一啲都 唔 简单噶噃，因为事前即系顾之然亦都要有好多。申請的程序啦，即 係 喺學校就更加嚴謹啦，會因為好多會涉及好多同學仔嘅利益啊嘛，咁所以呢、這個過程會覺得我開始好佩服，就係近期見到好多喺學校拍嘅 MV 嘅時候，話睇落去你以為誒好簡單，你咪又係攞個殼，誒好簡單，你咪喺條走廊嗰度，跟住然後嗰啲青春嘢扮曬嘢咁嗰啲，哇！原來實際操作上嚟就會知道，原來真係一啲都唔簡單， 唔容易㗎，同埋。即係如果就係講即係跳闊啲講拍 MV 咁樣咧，同埋拍 MV 個時間唔係話好長嘅，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啊！會發現一個好自然嘅習慣嚟嘅，即係參與好多譬如啲拍攝嗰啲都係咧前段嘅時候，因為啱啱起圍咧，大家咧都好有精力啦，好有 energy 啦，跟住個太陽未落山噶嘛，通常即係一早就拍噶啦， 冇錯。 咁所以咧嗰段時間咧，大家亦都會好充滿精力啦，大家全部好 energetic 咁樣，成個 team 無論係幕前幕後都係，跟住或者我哋不如我哋試多幾個唔同嘅 choice 啦咁。咁但係咧，慢慢佢隨住個時間長咧，大家都會攰噶嘛。 係啊， 所以好多時候咧就會慢慢去到後面咧，就會嗰個 energy 啊，或者大家個狀態咧係會全個團隊大家慢慢開始即係下滑落。 係， 咁呢個當然唔係話所有拍 MV 都一定係咁啦，即係我參與嘅好多時候都會咁啊。咁跟住亦都有陣時去到後面就會諗翻轉頭就。会觉得后悔啦，前面头先嗰度 嘥咗太多时间啦， 即系有时大家做创作啊，呢啲拍摄你一定系精益求精，我嚟多听多个 feel 嘅，或者嚟多个保险啲一个 backup 咁样，因为你会见住就系啱啱开始全日十几廿个钟，慢慢嚟啦咁样，但系其实时间咧有阵时真系过得好快，同埋咩？ 大家會覺得哦，我轉一個鏡頭或者即係都係禮堂咁樣，咁好簡單啫，睇落去好似。但啱啱阿斌你講嗰樣就係嗰個燈光係好緊要，因為我轉一個鏡頭，其實啲燈重新 set 過，其實我都用好多時間。 啊、 即 set 燈光呢一個係真係一個花幾多時間嘅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即係嗰個團隊嘅合作性係真係，你會喺呢啲場口你就會覺得哇，真係有默契，真係有默契咯。即係合作得耐嘅時候，呢啲嘢就可以深烤。好大程度上減省咗好多好無謂嘅時間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喺學校，我覺得拍 MV 有一個其中嘅好處就係因為學校拍嘢基本上你唔可以喐佢啲嘢嘅。 哦，係係 啦，所以基本上啲景你唔使煩啦，你唔使去喺度諗啊啲工作人員點樣搬搬抬抬啊，黐呢樣黐嗰樣啊，整呢度到去整嗰啲嗰度去就冇。 你唔使諗啊。 係啊，因為你本身嗰個出發點就係我想拍學校入邊嘅環境，咁呢個就係一個。即相對上方便啲嘅地方咁咯。 近期啊，如果你話用學校拍嘅 MV 咧，其實都即拍頭嗰幾首啦。咁啊呢一首咧，我覺得即啱啱講到個難度咧，呢首再難啲啦。因為佢係用禮堂之餘，佢仲要一鏡過。 穿梭於生肖澤紅，迷失在鬧市中，亂狂地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 Aren't you thinking of？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更加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兩國各界人士要多來往、多交流、多合作，不斷積累共識。習近平又說，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因為任何人都不一樣，一家人亦都不一樣。但是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家庭內親人之間亦都是這樣。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本港將會透過兩大方向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策略定位，包括積極開拓環球合作關係，在兼顧歐美市場的同時，全力擴展東盟、中東、中亞和非洲等新興市場。另一方面，不斷擴展香港全球經濟網絡，資金已經簽訂百份自貿協定，便利香港的貨物和服務進入內地和國際市場。陳國基在海南博鳌亞洲論壇年會的專題論壇上表示，本港亦都致力與海外不同經濟體簽訂投資協定，至今已經達到24份。本港亦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又說，本港致力強化香港作為國家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絡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提升國家和香港在國際經貿上的戰略地位，更好應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挑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上個星期六刊憲生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就基本法23條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要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做法和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英國並沒有不一樣的地方。陳茂波出席財富創新論壇2024的時候又指出，香港經歷2019年社會動亂，隨後落實香港國安法，是要維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全，同時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他強調，政治穩定對商界而言是重要。被問到過去一段時間有意見提出香港已經玩完，陳茂波說不認同有關觀點。他說，本港的金融市場依然強勁，港股總市值正在增長，新股上市亦都趨向更多元化，因此他對本港的前景樂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薄霧，聽日有一兩陣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聽日漸轉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一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龙翔道现时有车辆着火，咁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咁较后位置同样都系同样嘅方向啦，就龙翔道荃湾近住狮隧桥底嘅快线咧，咁有一宗交通意外，咁现时嘅车龙系去到龙盘苑。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桥面咧有工程，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湾仔会展一带咧交通较为繁忙，咁包括港湾道、会议道、分域码头街、博览道东等等。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应考 DSE 嘅时候，除咗答案要写得快而准，有另一样嘢都必须要填得准确，就系所作答嘅试题号码。 每年 DSE 都有不少考生漏填或者填错题号，不单止会阻碍阅卷过程，甚至可能会影响有关的答案不获评阅，所以考生记得要写啱题号啊。 考生必须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内页以及补充答题纸的试题编号方格，以原子笔或者铅笔在适当的方格画上交叉符号。另外，考生亦都不应该在同一页作答多过一题。 有部分科目的试卷设有多于一个部分，需要使用不同的答题簿。例如英国语文科卷一和卷三设有 A、B1 和 B2 部分。考生如果需要加纸，各部分的补充答案应该写在不同的补充答题纸上，然后用市场提供的短绳绑在相应的答题簿内。 考生不可以将补充答题纸、方格纸或者工作纸撕开使用，否则会被扣分，甚至会被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另外，作答的时候字体要尽量清晰，如果字体太潦草，可能会影响阅卷员理解答案。大家记得阅读考生手册，了解各项考试规则和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印度裔的男歌手，1992年出世，曾经成长的时期和他的家人就是住过香港。他的名字叫做 The Roof， 有这首新歌 Tragedy。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I always do， Playing up the scene in my head on an endless loop， Feeling like the main character but in my own tragedyYour coffee shop in November said it's a tragedy, a painful day to remember. I can't believe the way you had to break it to me. Walking on eggshells, the pause is a conversation, part of the last act. Cold yolks left on the table. I can't believe. 细细个咧，屋企咧就栽培佢玩音乐啦。今日七岁玩钢琴啦，13岁就转玩吉他，而家系一位好出色嘅吉他手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The Roof Traged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想要啲 fresh 嘅感觉啊 ！fresh 嘅感觉啊，收到收到。我谂呢啲应该符合到你对 fresh 嘅定义啊，系嘛？ 发觉脑里有异样，梦想可跟你渡过一仗，会与你逛街牵手怎么？咁设想，擦擦脑海那幻象，其实现实沟通都很勉强，行得很近便缺氧。再次替你拍掌，你别要碰伤，以这身份可替最紧张。我的确承认容易有点不良，烦恼是你太吃香，要你远瞻仰，懒要一伸手，情敌统统涌上，才自觉竟渺小，不懂怎去抢。人人话暗恋有香气，自我蠢不肯收。你喜欢的同样也擅长，你算哪里找个近我这么理想，照照镜子去自量，其实自问自责都不勉强，难解释你未看上。谁要来怪我亮掌去为我设想，再不清醒很快没智商，我的确承认状态有点失常，却发誓要有决心脱离这魔掌，却松不开手随着心的方向，谁在意动你的呼声不够响，人人话暗恋有香气，是我蠢不肯收尾，也曾说过会死心不会答报，在原地明明没有资格再妒忌，但又怕离开了他更差，人人话暗恋有香气，但我眼中只得你，已无法用我死心将会答报，在原地明明没有资格再妒忌，若是我明天都不肯开口结识你，从此单向地爱你。 带嚟有今年嘅女新人陈依林《单恋物语》，定还是其实我听错咗咧？波成，你唔系要 fresh 啲嘅感觉，你系要 fresh 啲嘅感觉系嘛？ All I want is you to say, 就抱紧我。 深信呢首作品咧，就两种嘅感觉都带到俾你啦，波成。自从之前离开咗唱片公司之后，成为独立歌手，再次推出自己个人作品，佢 Jolie 陈奕迅 Through the Night。 家中的声音鞭策我，家中的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更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干地老天荒、yeah.怎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干，如何装一切美满地破，如何装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天荒、哦、而我唯一最需要要不停地降，在一刻镜怕怕不能不降，地倦可不可懒惰，几多分钟先算叫最爱，几多心机先算最爱，原来能令我会感到做功课做功课，学习做到什么，学习办到什么，为着习惯为着欲望，也许痛痛都次最多肯去搏满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花。 做咩事都好咧，保持嗰股嘅新鲜感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如果唔系好容易，就会慢慢慢慢好似变咗做功课咁样，冇晒所有嘅热情啊 ！Fat Boy Homework， 很衷心的我想问，为何幻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共生，还是我叫我憎恨？怎的心生长出少少规码，等我触碰壁枕，以怎可掩掩吻痕，快慰之间似乎偏薄，情愫绝去崩坏变残障。 Every time I let go， Irene 林千影啊 ，Let Go。孙汉林 ，Over You。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you said, time to say me, not say 那够我的我的苦楚，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创造，最怕你的好我也读不到不到，从长计议也应该完全共开，如何输比赛寻求娱乐共你在谈着非真非假的恋爱，明明可亲亲得教人心狠，明明心狠狠得见人想亲吻，我心都很惹人担心，全凭猜测 yeah, yeah 为人叹息不够好，若事实证实你附带警告，诚惶诚恐都无退路，大概为你为我好，别扮做若有若无，谈情深一些假一些多一些有趣些，难题深一些浅一些差一些 true for them， 纯情得一些少一些贪一些你那些那够我的我的苦楚，最怕我的好你也看不到不到，要你看得到要靠我的我的创造，最怕你的好我也博不到不到， 最讽刺是有时候你需要去保持一种新鲜感，才能够摆脱生活当中那种枯燥、一种如幻似真的感觉。洪家豪 Truth or Dar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Not your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wn, so down, so down. Benson, 今日呢一队嘅嘉宾 唔知道佢哋音乐以外仲有啲咩专长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Pandora 云足鱼。 我知佢哋另一个专长一定系食嘢，每次都叫我哋去食嗰间披萨。 苏龙音乐嘉宾有 Pandora， 嗨！ 哇，一次比一次难啊！我哋开始啲货咧，用得出得 唔会嘅， 系啊，但系啊，又俾我哋谂到一个几好意思嘅。 嗱，就唔讲我哋啦，阿波系公路嚟嘅，佢谂嘅， 好危险啊！你一讲出呢啲， 好恭敬啊！突然间， 系啊，你又知咩料啊？好啊，今日呢一句啊，就系啊。叫做 Pandora 雲足月啊，嗱， 系啦，字啊， 嗱雲足月， 足曬個天上嘅嘢喎， 係啦，即係佢個意思咧，即係佢個成語本身嗱雲足月咧，即係講緊其實係一個人嘅才能好高咧，佢可以喺天上面嘅雲同埋月亮都攞得住咁樣意思。 喂，咁啊，轉頭立翻個月亮落嚟啊，益下大家， 係咪掂唔掂啊？呢個 掂啊， 呢個意思好。同埋呢一個Pandora 今次用上嘅顏色，亦都係你新歌個顏色啊，即係個字嘅嗰個係啊，係啊，因為每次我哋同事 Kevin 都係佢一話寫英文字可以用顏色咧，佢就會睇翻即係歌相關嘅顏色擺落去咁嘅。 好細心， 多謝多謝， 係啊， 多謝多謝， 係啊，即係要拿雲捉月呢個，即係講才能呢一樣嘢，咁啊係好嘢嚟啊！即係即係點一定要送翻啲好嘢俾你㗎。 多謝，多謝。你有送嗰啲唔好嘢咩？ 冇，係啊，不過一次比一次好。我哋今日咪要進入呢個狀態㗎嘛？ 互相喺度傷害啊！ 但係咧，因為有一樣嘢係好奇嘅，即係我之前做咗咁多次訪問，關於音樂上面你哋嘅即係過去即係玩音樂啊嗰個能力，大家一路都知道啦。但係我想知道，即係好似新歌所講，有時你要逃離一下咧。 即係生活當中你要有其他嘅嘢去 balance 下嗰種壓力等等啦、嗯。我想知道你三個音樂以外其實你哋有冇啲咩嗜好或者一啲叻嘅地方係啲咩嘅？ 興趣叻就稱唔上嘅， 係 中意打機啦。 O、okay, K， 我中意打機 嘅，係細佬中意打機嘅， 我多 添啊， 打好多噶，一日 唔少咯， 一日可以十二個鐘都得噶，我唔停都得嘅。 你係玩邊一類嘅？中意係 嗰啲遊戲嘢， 任何 遊戲，電子遊戲啊， 任何。 任何啊，無論係射擊類啊，又或者 RPG 都中意。 係，但你由細到大都係打機，打機嗰種嚟嘅。 係啊，由細到大都係，我每一日都要打機啊！我嗰陣唔打機會嬲嘅。 哇！有冇試過嬲啊？因為冇機打而嬲咗身邊嘅人咁樣。 我啊，係嘛？ 我唔俾你打 嘅 咩？ 唔係，唔會針對性一個嘅，多數都係好 兩個咯。 係 啊，會嬲 平啊，兩個都嬲曬。 係第二個 BS， 兩個嬲曬俾 我。係，會好燥咯，因為。打機對於我嚟講就係我插電嘅一個行為嚟啊嘛，咁、我嗰陣冇插電咪即係冇電，冇電咪即係嬲咯。 你有冇話誒中意打即係有好多類噶嘛？即係譬如佢咧，即係阿斌咧，佢就屋企譬如電腦啊，或者 主機啊， 主機類嘅。咁我呢啲咧就係遊牧民族成日，即係都唔喺屋企咧，我就係玩手機類嗰啲嘅。你有冇話係邊一種咧？ 我乜都得噶，手機又有，又或者 console 又有，啊唔係電腦冇咯，因為我冇 PC， 所以多數都係望住部電視。打咁樣咯， 咁但係你會唔會因為你話唔同類型嘅你都中意玩，係咪好視乎嗰日你嘅心情？好啦，我今日即係想重行邊一類邊一隻 game 咁，係咪嗰種狀態好睇 feel 去玩咩咧？你 其實係嘅，我真係幾睇 feel 嘅。我呢排就沉迷咗喺一個係無疑成為一個市民嘅遊戲咯。 哦， 係新版定係玩翻之前嘅版本啦？ 最新嗰只嚟嘅。 O K， 咁佢都夠噶啦，啊都舊舊地嘅，因為佢嚟緊都會出新。係呢排就喺 band 房沉迷咯。係啊，即係沉迷一段日子嘅，之前做呢首新歌嗰一下開始就沉迷咗。 一要做嘢就揾啲嘢 balance。 係啦，車機要平衡，因為得多嘢做你就需要插電嘅啦嘛。 但係頭先講到即係要係一項才能叻嘅，咁打機方面你打邊類型係最你自問最有信心、最叻嘅、 最勁 嘅，可以攞出嚟炫耀嘅。 我諗係射擊遊戲啊。 哦 ，OK 啊， 因為都以前有玩比賽嘅。 好、 比賽點樣玩？ 以前 online 咁樣嗰啲咧。 OK OK， 咁我 CS 嗰啲啊。 唔係一隻叫 Call of Duty 嘅， 咁我係玩嗰隻大嘅，然之後佢以前就有啲 tournament 咁樣咧，你就要同全世界嘅人打咁樣嘅，咁然之後係計自己個分咁樣咯，嚇都打咗一段日子。 但個 tournament 係真係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嗰種比賽，會出去一個場地，點話其實係喺自己屋企開始打嗰啲海選嗰啲定點樣？ 海選嗰啲咯，即係喺屋企打嘅啫。係你真係喺嗰度攞到 number one 嘅話，你先可以出去打噶嘛，即係先可以。坐飛機出去打咁啊，嚇咁樣咯， 你未去到咁高級啊？ 未去到，哇！如果去到咁高，我唔使同你哋架 band。 係，如果去到咁高級，可能就已經唔係行呢一個路線啦，係 咯， 可能電競發咗達啦咁。係 啦，好彩嗰時輸咗嘅。 嚇！咁你對於而家啲人玩手機食雞嗰啲，會唔會覺得？即係嗰件事好 渣， 渣嗰啲手指篤我嗰陣時啊，幾難啊咁樣，你 真係會有啲冇乜興趣咯。即係因為以前嗰個刺激度好強啊嘛，因為以前你真係一秒都唔可以鬆懈噶嘛，即係好認真噶嘛，細個打機。但係而家可能食雞嗰啲，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未做嘅，即係都係匿 等啊， 匿 啊，係啊，所以我又唔係太大興趣。 哦，咁我想知阿哥，你有冇同細路一齊打由細到大，定係你就係阻止佢打機嗰樣？ 有，我有打嘅，但係我通常都。即係冇乜癮咁樣咯，係咁俾佢殺咁樣。 你就係幫佢上分，我俾佢上分我。 任何關於射擊類啊，或者 RPG 我都係唔係好叻嘅。 係， 但我會陪佢玩嘅。 哦， 你知唔知道佢已經打到佢嗰啲 tournament？ 知， 你架 band 噶咯。 你中意啦， 好啊嗰時候，幾驕傲啊！ 我打嗰啲 game 唔同，因為我中意打運動 game。 哦 ，OK， 我中意玩踢波嗰只啊。 OK， 係啦，咁都 OK 嘅，嗰只都有。我幾高級㗎 ，OK， 之後都有信心，有信心， 都打好多賽季嘅都。 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參加個節目，咁咁啱啊，要打機，要打足球 game， 跟住我就毫不留情咁樣贏咗。你記得嗰陣時係同陳柏宇打， 哇！ 跟住我用咗三十分鐘贏咗佢3-0，跟住我 feel 到 嬲嬲地， 好似唔係幾好，我都唔玩啦。 所以嗰样系劲嘅，都系 对唔住啊 ，Jason， 冇心嘅。 咁你冇话中意用咩外队噶？你系 我細個係中意曼聯嘅，但係真係近年咧，如果即係如果你打線上嘅遊戲咁樣咧，曼聯咧就真係爭啲， 係嘛？ 係啦，咁啊而家轉咗會利物浦啊。 哦，OK， 現實世界有冇轉會啊？現實世界， 現實世界直情戒咗睇波啦，少睇，即係打機咯，打機咯。但我就唔係用呢個嚟舒壓嘅。 你係你如果即係喺你身上要揀一個你覺得可以舒壓，或者一個你自己覺得做得幾叻嘅嘢。音樂以外嘅， 你係 都係運動嘅， 都係運動， 羽毛球啦， 哦， 羽毛球打多嘅，真 係 係而家都 keep 住打嘅， 即係又係細個開始已經打羽毛球，定 係我唔係嗰啲小學打嘅，中學先打嘅，即係比較少啲，但係就因為嗰陣時我讀寄宿學校，我冇嘢做啊嘛，跟住就日日放學咪打羽毛球咯，咁啊養成咗個習慣咯，因為你去到四至八點呢啲位，你基本上係淨係食飯，咁我有陣時打到飯都唔食啦，就咁打完佢早課瞓覺咁樣。 系 系有呢、這个， 应该未必有做功课嗰 part， 呢个系加落去，你咁清楚 系扮少少啊 ，suppose 有做功课， 谂住谂 住啊。咁嗰只学校有冇又系打下学校啲比赛嗰种咁样噶？ 呢个有，呢个中学同大学都系打 U team， 即系都系打嗰啲嘅， 系 OK 嘅 ，OK 自豪嘅自豪嘅。 有冇话系打过啲咩篮网比赛咁噶？ 我哋嗰阵时喺英国大学嗰阵时就有打下咯， 系 啊，最威嗰次系打英国国家队咯，但对、哦、对啫，唔系我， 但 系 都劲喎，对国家队， 但系都即系梗系输啦，但系就即系起码都觉得 OK 嘅，即系起码挡到下，虽然都好恐怖，我见到佢喺对面都已经有啲缩地， 哦，即系对。对手都是另一间 U 的代表，但他本身也是国家队。 他直情是我们同校的。 哦。 同校的。所以他就可以安排他即英国国家队的人过来跟我们打。嗯、 哦，即是好像 friendly 那种。 少少 friendly 啦，即他都不会，我 feel 到他都不是很认真的，认真应该炒蛋的了。 是。但有冇啲打嗰啲好熱血嘅比賽？我成日講運動咧，總會有啲賽事係 好緊張，好緊湊。 我場場都好緊張嘅，我又即係因為要打 lead 噶嘛，計分噶嘛，咁就場場都係全力以赴嗰只啦。同埋即係中學都緊張嘅，因為中學有好多女同學噶嘛。 哦， 咁啊， 咁樣 不能 羽毛球咪受歡迎啊？嗰時都 羽毛， 即係成日都覺得唔知 受亞洲人 應該踢波啊，就似係 受亞洲人歡迎。 嗯 ，OK， 係啦。咁但係你話嗰邊當地人唔多玩呢個人，有嘅，但係唔多 咯。哦，所以嗰陣時你想追嘅係亞洲人，所以你就打羽毛球。 梗係啦， 最唔係我想問後邊啦，跟住咁最後有冇真係靠呢一樣嘢成功可以 吸引到咧？ 吸引到啲異性。 我發現吉他簡單啲。 認清咗個方向啦。 如果唔係而家去咗打羽毛球啦。 又唔夾 band 噶咯喎， 係啊， 又唔夾 band， 都係夾 band 方便啲。 咁啊，而家佢作為輸壓，係咪即係可能一個禮拜都會 fix 某啲時間咁樣，就同啲 friend 打咁，有啲特定嘅腳咁樣嗰種？ 有啊，有嘅，有嘅。我哋有啲即係都係玩音樂嘅人咁樣，我哋有個 group 咁就間唔中一齊打一下咁樣。 係，佢哋啲水平係如何嘅？大家玩起上嚟， 我都幾勁噶， 都勁啊，係嘛？ 有位彈吉他嘅叫阿 Tim 都非常之犀利嘅，係啊，下下殺落嚟，我都接唔到佢啲波啊！ 使唔使就住隻手咧？其實即係你始終你大家都玩過 羽毛球，唔使我覺得 係咪唔使 羽毛球唔使？即係反而我覺得比較比較危險啲，可能足球啊、籃球嗰啲會危險啲。羽毛球始終你自己一邊長咧，你就算點樣都係 少啲身體碰撞， 少啲身體碰撞咧，點都冇咁大 risk。同埋我又本身都唔係嗰啲好易受傷嗰啲人嚟嘅， 係 啦，咁就 OK 啦， 係有底啊嘛，係有練開， 中意運動啊嘛。 咁啊，勤你咧，你係邊一種？有打機有運動，你係？ 冇佢哋咁多兴趣啊！真系， 系 我中意，我中意食嘢啊！ 嗯，呢个系自豪嘅， 系啊， 呢个紧要啊！呢个 咁，但系咧，作为才能嚟讲咧，煮佢出嚟咪就系嗰样才能 哦。 系 分享下，呢个系几时开始中意煮嘢食啊？ 自己有即系自己一条友住开始咯。 嗯， 你一定要。煮飯咯，如果成日出街食就冇乜益啊咁樣咯， 係， 咁所以就中意煮嘢食咯，跟住就研究好多唔同嘅飯菜啊咁樣， 係。有冇中意煮邊一類？即係中式、西式、日式定係點？有冇㗎你？ 其實都冇嘅，即係亂兜埋一碟咁樣咯。通常係，咁即係譬如係，即係我好 enjoy 嗰個位咧，就係。譬如炒個菜咁樣啦，咁你爆香啲蒜頭定係爆香啲咩先啊咁樣咧，即係我好鍾意嗰個位，或者定係落洋葱啊咁樣咧，即係佢 combination 太多啦，我好鍾意嗰個。 即係初中複雜嗰樣嘢， 係 啊，即係可能有少少洋葱，但係冇蒜頭嘅，有啲辣椒啊，配啲豆豉啊咁樣， 係 有一個咁樣嘅實驗喺度，我覺得好舒壓對於我嚟講。 係，但起初係因為即係叫生活需要，就要自己煮啦。去到大概幾即係。自己煮咗幾耐咗，開始識得又啱啱嗰種，咦幾得意喎！研究一下先咁嗰種咧， 應該都經歷唔少失敗之後先， 係 即係燶曬啊啲嘢咁樣啊，咁但係後屘點都要叻翻少少噶嘛，咁咪慢慢就 係 要逼住 嚇，最拿手一樣係咩啊？如果以呢個 moment 講 ，OK 番茄炒蛋。 哇！呢个英雄所见略同啊，呢一个都系 OK 嘅，系啊，唔易啊呢个， 讲真唔易，即系你以为我捞埋落去啦，咁但系其实，番茄鲜定蛋鲜咧，佢话各有唔同嘅喎，咁样有啲人中意爽啲嘅番茄，咁啊蛋鲜，跟住番茄厚咁样， 系， 咁但系有啲人中意淋番茄，咁咪整烂晒啲番茄先至蛋咁样咯， 系， 系啊，我中意呢个。 我想知道咧，即係譬如玩完音樂咁樣翻到去好攰咁樣，跟住一個舒壓嘅方法，譬如打機運動都有啦。但係煮嘢食即係我已經肚餓啦，跟住之後我又要搞一輪，跟住先至有得食。會唔會有陣時即係都有呢一種咁嘅心態？因為我唔係煮嘢食嘅人，所以我未必明白嘅。 要食住煮。 我估唔到食住煮好难， 真系嘅。 你嘅同事即刻恶高头。 食住煮你通常你宴请朋友就食住煮啦，系朋友食住你煮啦。但系自己一个人食住煮真系劲喎呢个。 你啱啱煮完嗰下你就饱咗啦， 系啊，即刻食啦。咁但系即系你要 prepare 嘅，你要买定啲食物系喺你煮饭嘅时候食嘅咁啊。咁第一味餸你开始煮啦，咁你就开第一样 系 pre cook 特嘅嘢食，咁啊即系已经食得噶啦， 个前菜先嚟咯。OK， 咁你煮好咗第一样餸咯， 系 咁你就食你嘅第一样餸啦。 你 食你嘅第一样餸之际，你就煮你嘅第二样餸啦。 好嘢喎！ 你屋企唔需要有餐具 嘅，唔使 直接个煲嘅啫。 你用咩煮就用咩食咯，就系咁咯， 掉晒啦嗰啲嘢。即刻嚟咯， 系 啲鬼佬成日话咧，即系 fresh from the plate 啊，即系喺个 pan 嗰度即刻食咧， 就系最 正， 其实系最正嘅， 其实系最正， 其实都系嘅。通常我出去宵夜食嘅时候，我就呢种费事懒得用碗，我直接喺啲叉度食， 系啊， 食完之后就吉嗰只咯。 系我打边炉都系咁，系啊，喺个炉嗰度就凑嘅俾食咯， 就系咯，企喺个炉头度食 啱啊。 咁但系通常有冇试，即系有冇食过啊？勤啲手势嗰啲啊，有冇？煮啊！ 冇啊！好細個有， 反而冇煮過。 唔係好耐之前，因為佢以前住我哋好近嘅，咁然之後就成日上去玩。但我次次上到去咧，佢都啱啱煮完啦， 食完啦，去 係 煮完等於食完啦， 即係見到啲殘渣咁樣咯。咁啊，有你有整啲嗰一排咪整啲蔬菜湯翻嚟啊？ 啊，係啊，係啊， 係湯算唔算咧？即係佢 都可以嚇 減肥咁樣咧，就係咁煲蔬菜湯咁樣咁攞翻嚟，俾大家試下咁樣。 係 咁啊。 OK 嘅 ，OK 嘅，系 OK。 我谂如果唔系好好反应，但系多谢。 好兄弟， 真系俾 好意思啊！系咯 系咯。 但系头先即系例如 Tony 会讲到就系即系谂住打羽毛球可以吸引到女仔注意啦。咁煮嘢食应该更加可以。 容易啊！诶，嚟我屋企啊，煮嘢你食啊，咁啊点啊？ 好难噶，又冇得表演， 发现食嘅唔系食物。 系啊，我都听唔到，我都听唔到。 准备食嘅食物，仲有一啲唔系食物嘅食嘅。系啊，我都煮到嘢食噶，上嚟食啊，试下手势啊咁。 要唔要嚟我屋企睇猫同埋食嘢咁嗰啲 f r 饮杯咖啡啊？有冇咧？呢样有冇系一个都几吸引到人嘅技能嘅发现？ 不过讲真咧，就系唔多试过用呢一招啊。 系 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拍拖嘅活动咯。 嗯， 即係對拍拖嚟講，即係大家一齊專心做一樣嘢咁樣，係好 sweet 嘅， 係 某程度上 係 咁樣， 係因為呢件事好似大家可以共同一齊去做， 同埋合作啊，好正啊 ，teamwork 咧， 哦 ，OK， 幾正。 如果兩個都識煮又係啦， 係。 如果有一個試，另一個唔識煮咧，都幾， 如果有一個人 lead 住咯， 係幾易有摩擦， 係咯。 哎，磨擦都是 吓、啊，我仲以为两个都识煮饭有磨擦添，因为大家都有各自主见咯。反而有一个未必识，可能佢净系做 supporting， 我唔知道，即系我觉得 个人叻唔叻啦， 睇佢识唔识走位啦，系嘛，都系睇走位啊。 我哋咁啊，好啊，我跟你啊，咁啊，有啲系叻啲咁 啊。 你打机啲 support 都好紧要啦， 系啊，系、啊啊、以为佢输出唔系好高，但其实佢好紧要噶嘛，跟住、 啊。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小事隔十年。记那次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No， 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渺小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真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都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总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告白了之后，可与你心爱气流，捉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口怎去追究？过失很多，数百行错漏，这些句子实在荒谬。在缘分差之后，只不过这串记忆是无够，找出秒针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大，为你直说别离今后。紧去飘出宇宙，悲伤痛苦化乌有，地球裂开亦携着双手。 听你有 Pandora 找出秒针的缺口，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Pandora 同我哋倾偈嘅。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习近平话：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先至走到今日。过去冇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現屆亦都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面對中美經貿關係近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雙方要堅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他強調中美應該成為對方發展的助力，不應該成為阻力。美方應該與中方雙向而行，樹立正確戰略認知，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維持中美關係止跌企穩的勢頭。海关去年执法案件19000多宗，按年上升1.7倍。涉烟案宗数占最多大约62%，但是涉烟数量下跌11%。 海关关长何佩珊解释，去年全面通关加上财政预算案调高烟草税之后，海关加强打击私烟活动，私烟集团改以蚂蚁搬家形式运作，令到私烟数量减少。对于阿根廷球王美斯缺席本港表演赛，何佩珊说，如果投诉人在主办方公布退款安排之后仍然愿意配合刑事调查，海关调查会继续。一名男子在器官捐赠名册上尝试填写他人资料，以申请取消器官捐赠登记，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电邮等，期间曾经写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和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资料，但是未有正式提交申请。有冒认艺人曹永廉递交取消登记申请表，他早前承认一项刑事损坏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八个星期。辩方申请等候刑期上诉期间担保，裁判官认为没有上诉理据，但是批准被告以20,000元保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一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了，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山公园车多，车龙去到林士街后车小落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去油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而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有工程的介乎马湾至吸水门大桥车多，下层行车道开放，后车少近住下层行车道入口曾经有意外，所以车多的有待消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olly 周恩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感博，一个感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Pandora 云足语，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嘉宾继续Pandora啦，头先即係了解咗，即係好似我哋傾咗咁多次，今次了解下音樂意外面，但其實亦都真係關乎即係新歌，我都覺得即係緊急應變逃生法呢樣嘢。即係有時你專注做一樣嘢意外，其實你生活其他嘅嘢係點樣去幫自己一個 way out 咁樣。咁頭先就知道咗你哋三位有各自嘅範疇啦。咁啊，翻返去呢一首新歌嗰度。即係一開始啦，呢一首歌起為佢創作，亦都見到佢介紹，即係新嘅專輯，其實呢一個已經係頭炮嚟㗎啦。呢一個大概幾時開始已經係即係構思緊呢一首歌咧？大概 做完個 show， 係咧 show 後係嘛？ 係啦， 係 show 後嗰陣時開始。 show 後就其實不斷都寫 demo 嘅，即係因為真係要開始揀下，亦都唔想即係隔太耐先出歌嘛。咁嗰排其實都因為即係有啲出碟嗰排好多好多嘢發生啊。咁啊，將嗰啲嘢嗰啲情緒咧記錄低曬，咁就喺啲歌度呈現出嚟。係啦，咁啊呢首因為我哋 first part 咧第一首今年出嘅歌啦，就希望有啲新鮮感俾大家。唔希望係又去翻我哋以前本身做開嗰啲嘢咧。咁所以跟住大家聽到即係有個大合唱啦，我哋俗稱叫圍秋啦。係。咁啊，圍秋嗰 part 就我覺得係我哋嘅一個新嘅嘗試嚟，因為未試過圍秋，亦都未試過喺呢啲冇乜 melody 啦，即係叫做比較講嘢啲嘅唱法去一齊唱咧，咁我哋就想俾個新鮮感各位聽眾去感受。Pandora 原來又會有啲嘢可以試下嘅， 咁當初點樣出現呢一個嘅諗法去試下用一個大合唱嗰種？即係雖然你話好似好 clean 啦，但其實因為嗰句嘢本身有 melody， 其實有幾好韌嘅，即係就算冇樂器都 係啊。嗰 part 咧，其實咧我哋整嘅時候咧，係我哋扮住聲嚟整嘅。即係有少少咧日本女仔孖辮 feel 嘅嗰個位，我哋寫嘅時候即係咁樣。咁但係我哋真係錄嘅時候咧，就覺得冇理由真係咁樣嘅雞仔聲整出嚟㗎。咁我哋試下用一個 man 啲嘅方式咁樣，咁發覺其實圍秋都做到個 feel 喎，係唔一定要孖辮先做到個 feel 喎。咁所以我哋用呢一個 approach 就，但係即係又 keep 到嗰種嗰、那個感覺之餘，但係又唔會我哋太搞笑㗎嘛。 但點解好似會有孖辮日本女仔孖辮妹嘅呢一個？ 唔知就係寫呢首歌嘅時候，去到呢一個位置就係有個孖辮妹喺度，佢就喺呢度， 就喺個腦裏面。 係啦， 你就係個孖辮妹啊！ 扎扎咁啊，就喺度啦。咁但係我哋冇理由真係唱嘅時候就咁樣做㗎嘛，即踢埋腳上嚟嗰只咧， 即雄性翻 man 翻少少我哋。 咁係咪一轉落嚟，好似你咁講？就係、是、其實都幾夾，因為而家咁樣聽落去，又係即係就係嗰種夾好 smooth 咁樣落去，係咪你一試其實好快就都得噶咯喎？咁樣已經 一開始聽個 melody 咧，其實我因為係阿勤起個 melody 先，嗰一下已經其實聽到一半噶啦，我同阿哥都知道，其實唔使再聽落去噶啦，知道要噶啦，呢個一定係一聽第一句咧已經入咗腦。咁就即係話我哋心底裡面嘅我哋自己係好鍾意呢首歌，咁所以其實真係細執嘅位置就唔多，反而係會用多咗時間去思考其實 要講咩題材咯。 嗯 嗯 啊，因為佢呢首歌個 melody 嗰個態度係比較少少輕佻得嚟咧，其實係有少少現實。 係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揾一個平衡點，係譬如關於而家社會出現咗咩問題。好啦，咁我哋發現社會其實咧，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好多人都好認真，好多人都係比較嚴肅啊，又或者可能佢好嚴肅嘅時候，你無啦搞個機佢冚你啊，會呢件事。咁我哋點樣令到大家都可以一齊搞 get 咧？就係其實寫一首歌係關於唔使咁認真啊，其實有啲咩事咪玩咯，當玩咗佢咯，因為其實呢個態度咧，一切都係嚟自 Anakin 嘅，因為佢個人就係天跌落嚟，佢係喺度搞 get 嗰啲人，即係根本就係咁嘅人。所以佢寫一個咁嘅 melody 嘅時候，我哋亦都影響咗我哋兩兄弟係覺得。其實做人是應該咁啊，其實是應該天跌落嚟喺度搞 get 啦、啊。咁、既然係咁樣嘅話，我哋三個而家有一個共識，天跌落嚟搞 get， 我哋一齊話俾大家知、天跌落嚟係可以搞 get， 你可以選擇驚嘅，但係你亦都可以選擇搞 get 嘅嘛，只係選擇嚟嘅啫。 咁所以可唔可以理解係呢一首歌個起為最初就即係 Anakin， 你可能你自己都即係了咗一啲之後，可能翻去 band 房就俾即係阿 Tony 同埋阿細佬聽咁樣。 係咯，暫時我哋去到目前為止嗰個 workflow 咧、我哋好似啊咁樣最 smooth 啊、即係一個人起咗一啲嘢， 係 跟住就 修改加嘢， 維抽佢 係係 但係即係我哋試過好多嘛，即係譬如維抽住去起咁樣啦。咁唔係話唔得嘅，但係嗰個 flow 會大家都係有意見，跟住就係咁啊！嗰條線係唔係一條直線嚟嘅？係、去咗左又去咗右，跟住 係 咁所以我哋暫時目前為止去到依家都係咁樣。 係 我起一嚿嘢出嚟，跟住俾大家聽，正唔正先？覺得咁樣正喎、做 係 啊，賦予一啲意思俾佢啊。啊，系咪孖辮妹啊？咁樣，我唔係啦，我哋唔得啊，除非你真係翻到到小丸子衫翻嚟， 咁啊另一件事啦。即係好似有啲似頭先你講煮嘢食，即係我有啲餸，即係或者你諗咗少少菜式嘅起圍，跟住大家再繼續點樣點樣立嗰種，試過用。咁但係呢一首歌起圍嘅時候，即係你自己有冇腦裏邊當初寫個 demo 料嘅時候，係一個點樣狀態，諗住啲咩等等，有冇得講下？ 可以啊，其實咧匿咗喺屋企好耐嘅，咁就大概就四五日到啦。咁係咁 input 一啲嘢落自己嘅腦袋度，聽外國歌啊，聽日本嗰啲 city pop 感覺嘅東西啊，聽下點樣先可以 top 到我哋之前嘅嘢咧，即係再好少少咧，再叻少少咧，咁其實個過程就係咁樣嘅，喺屋企係咁輸入。跟住喺部電腦度輸出，咁跟住聽落覺得都仲未係，咁繼續輸入，繼續輸出咁樣。咁後屘就去到一個位係啊，我覺得咧，我哋唔係淨係 melody 走勢咁簡單啊，要有啲好似類似我哋啱啱講維秋嗰一段歌咁樣，好似講緊嘢咁樣嘅，即係嗰粒音係變咗錯咁樣，我哋唔會嘅之前係，咁但係可以試後幾。即接近搞笑啊！直情係，即係一聽落去，哇，好搞笑啊！但係你又覺得好正咁啊，係，即係喺 in between 搞笑同埋好聽之間， 係 去揾緊一啲嘢，直情係。之前就係、我哋嘅 melody 走勢好 melodic， 好好聽咁啊， 係 好。咁但係再上一層，再上一步。可能是这样 多角度 是多角度 是同埋我覺得係鬆啲嘅個感覺，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啲 message 可能係會好 strong 咁樣去表達，但係呢一首就係我覺得有少少會聯想，譬如安全距離都係嗰種風格，咁但係個題材唔一樣。而家嗰個即係嗰種 funky 嘅程度，因為啱啱你話有聽翻譬如 city pop 咁嗰啲嗰陣時都係呢一種噶嘛， 係啊。 咁我就覺得一嚟由嗰、那個 effect 開始就已經哇，就已經係令你喐嘅嗰種狀態咯， 有啲。Final 碟嘅感覺，即係嗰啲黑膠碟嘅感覺， 黑膠時時聲， 係啊， 深挖乎 個 feel， 深挖乎，我覺得而家咧去聽 Pandora 嘅作品咧，漸漸越嚟越強烈，會覺得啊，聽好多你哋寫嘅歌，不論係自己也好，寫俾人哋也好，嗰陣 Pandora 屬於 Pandora 嘅味道出咗嚟啦，即係唔知會唔會係關呢個 workflow 建立咗出嚟，定還是可能大家開始揾到屬於自己嘅一啲聲音啊？ 個 groove 啊等等，即係呢個又可以，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咪最近都幾強烈地覺得啊，呢樣嘢係屬於我哋嘅質地啦咁。 應該係個我哋三個各自玩個配合性強咗啊，即係以前咧可能某啲歌我哋會好因應，譬如吉他係咁彈，所以我鼓必須要咁打。但係即係呢樣係互就噶嘛，但係反而而家多咗一個 session 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各自錄自己的樂器啦，係真係各自錄嘅，我哋大家係唔會俾意見乜滯嘅嚇，因為原因係最原汁原味嘅自己 idea， 你 input 咗先 ，and then 人哋再加落去，如果人哋有啲咩 idea， 可能撞落去係好聽咧，即係可能呢樣嘢就係我哋。近呢幾個月開始錄音嘅時候發現嘅嘢，即係其實唔使各自有太多意見，反而係俾佢 100% 搞曬，and then 再聽，可能你會中意。係呢一個就係我哋互相個即係音樂製作上面嗰個信任越嚟越強嘅。係嚇、因為以前好多時候我哋錄下，可能就停咗掣，你呢度不如試下咁啊，你呢度不如試下咁，但係可能彈咗未必中意嘅。咁而家就冇咗呢個問題，即係相信得。越嚟越多嘅時候，可能呢個就係 Pandora 嘅味越嚟越重咯。 係，即係第一步起碼退曬先，唔好又唔好第一步就集咗咁樣。係 啦，係、啊，因為以前好多時候可能聽第一次咧，即係可能就算係好嘢嚟講都係噶，即係聽完，呢度唔好咁搞，因為同自己個腦唔同啊嘛。 係、 但可能你聽第五次，你可能會推翻咗自己個腦，因為可能人哋嗰個仲好啊嘛。係，係啊，以前好。自我好、容易去咗變到，你唔得噶啦，你咁樣。而家多數都係咪聽十次先咯、可能係好好咧，即係呢樣嘢其實我哋都係由舒老闆身上學識嘅， 冇心急。 係啊，舒老闆係完全唔心急嘅，即係佢係會呢嚿嘢，即係可能我天馬行空講一個咁嘅編曲出嚟噶嘛，試下先咯，即係可能得噶嘛，係啊，即係咩都試下先，咩都試下先，就會變到開始越嚟越唔急。反而我哋嘅創作力越嚟越強咯，係咁樣咯。 咁喺呢一首歌，因為好中意嗰種即係輕鬆嘅，即係嗰種 funky 嘅嗰種嘅狀態。咁其實係本身因為嗰個阿勤寫嘅時候係呢一樣，然後會 inspire 到講嗰個 topic， 一定其實係調翻轉。真係， 我一聽都覺得 funky 啦。 係，即係本身已經係一個咁樣嘅，都近呢一種風。 係個 D part， 即係在世度我們啲嘅選擇嗰段就。sort of 減咗個 funkiness 啫，因為嗰段我記得開頭係未有噶嘛，係之後我哋三個一齊寫嘅，咁即係嗰段冇咁 funky， 但係其他我哋都係好順住，聽到係乜，好自然話出嚟，係啦，嗰隻嚟嘅，吉他 intro 就係阿舒老闆去解翻我哋用呢樣嘢，因為之前其實有首首 demo send 過俾佢，但係就大家覺得就仲爭啲咁樣，但係咧個吉他。那個 intro 咧就擺咗落去呢首歌度，轉移咗入另外一首 demo， 因為嗰、那個即係舒老闆同我講啊，呢、這個一定要擺嘅啦。跟住佢話：咁如果一定要擺，不如第一首擺佢咯。 係， 即係唔好等啦，擺佢先啦。 都 係啦，咁我所以就擺咗呢個吉他 intro， 其實就其他嘢就好順住呢件事去咁樣。 係 係，有冇問過阿舒老闆點解會覺得呢、這個？個 intro 個吉他就係咁對你嚟講係咁重要咧，即係一定要擺咧。有冇問過佢嗰個原因？ 佢成日同我哋提一樣嘢，就係一首歌要有一首歌嘅 ID 啦，即係嗰個一聽一定係呢首歌啦。即係佢叫我幻想就係話：，你試下喺個 concert 度你彈四粒音，人哋就已經知道你係咩歌，人哋已經喺度歡呼緊啦。你要做到呢件事，唔好嘥時間，一定係第一秒噶啦。 系 第一秒即刻做到，咁有啲乜嘢可以第一秒做到？咁佢话即系你之前弹咗咁多，即系我有一个 session 直情约佢，净系试吉他嘅啫，即系喺度试下嚟紧只碟咩吉他声，用边支吉他咁样带晒啲吉他上去啊 ，pedal 啊，逐个喺度扭啊，咁佢话系啊，呢只系噶啦，咁啊，不如就呢只歌我哋 experiment 下咯， 系 咁样咁样去做出嚟嘅，系呢只。 都真係，因為呢一隻歌我最記得，即係吉他嗰條嗰、那個哆哆哆哆嗰幾個音咧，你一聽一次，你一定係會記得。 係啊， 同埋如果去翻頭先即係蕭老闆講嘅，就係如果你 concert 我當清聲，淨係彈嗰幾粒音已經會知道 係 呢一首。 尖叫㗎啦！一聽到嗰幾粒音就大家就 是嗰幾粒音就係嗰陣時 demo 嗰幾粒音嚟嗰度開始。 demo 好似係第一轉未有嘅，係去到突然間我記得係好似錄緊 vocal 啦，直情 係 錄緊 vocal， 跟住蕭老闆話：喂， 你條吉他 riff 抌落去啦，抌咩啊？ 賺日不如撞日啊！佢好似話 就抌落去啦， 係咯，即係抌落去啦。咁抌，跟住之後佢話：，誒得啦，你聽日個 session， 我哋錄完吉他先錄 focal 啊。咁樣即係因為有陣時我哋彈吉他好 fix 死一個手型， 嗯， 佢就好中意捽我呢啲嘅。喂，你刮深啲啦，有啲音再好聽啲啦，啊，刮啦刮啦刮啦，哇，舒老闆。你咁樣搞法，我 live 彈唔到出嚟嘅喎。 再算啦， 你再算啦，你到時再諗啦。 咪咯， 但係俾佢捉到我而家，我 live， 我小老闆講唔得，我一定要 live 彈到，我就練到彈到，開頭彈到，因為真係太難啦嗰條 riff。咁但係真係經歷過佢嘅七七四十九日，係咁彈到彈好啦，彈到都彈到噶啦，嗰只啦，即係啦。 咁喺譬如鼓啊或者 bass 嗰啲咁樣，蕭老闆有冇都捽？即係話又要深啲啦，或者佢點樣去做呢一首歌？因為又有嗰種好硬嘅感覺，又佢又好想揾啲新嘢嘅人嚟咁啊！ 佢絕對係有改嘅，但係咧就其實佢係剪走咗某啲部分。 嗯， 本身就其實套鼓我哋喺 band 房自己錄啊嘛，錄完之後就 send 俾佢，咁然之後我就好不負責任咁翻咗屋企打機啦，我完全冇理過嘅， 輸硬啦，哦， 係啊，冇電啊，真係，係好攰噶嘛，然之後就翻咗屋企打機啦，咁然之後當第 day one 啦，Tony 錄音嘅時候咁就上去裝一裝咁樣啦，睇下有咩幫手，咁然之後發現套鼓係唔同咗嘅，嚇，即係無論個質地上啦，聽落去啦，又話 balancing 啦，又或者甚至乎係打嘢都唔同咗，即係蘇老闆。佢 intro 咧個鼓一入嗰下 ，bang bang bang 得得仲咁樣嗰下，其實我本身唔係咁打嘅，係係蘇老闆逐下逐粒剪落去嘅，係啊， 即係將你錄咗俾佢，佢剪開佢，然後再砌過咁。 係啊，係啊，即係佢自己剪翻出嚟嘅，我冇咁打過嘅，即係反而我第一次聽，我諗咗好耐啊。又幾好聽喎！我估唔到自己，我即係我引自己為傲啊！真係， 原來我打得幾好聽， 打得幾好聽，原來唔係我打喎。我睇翻，哇！自己咁多刀嘅，但係而家 CD 版嗰個出咗嚟就有唔同嘅，就係因為蕭老闆認為嗰一 part 重複得太多啊，你個鼓必一模一樣啊，會悶啊，咁所以佢就落咗啲 effect， 令到套鼓回音重咗好多，由一個本身八分嘅 beat， 佢變咗做十六分。 嗯， 即係本身係同節單節同節單節，然之後蕭老闆就加咗啲 effect， 令到佢變成同節單節得同節同得節得同節同得咁樣。然之後我一加，我已經又引自己為傲啊！真係你諗得好啊嘛！我從來冇打過啲咁嘅嘢， 原來有個咁嘅 feel 出嚟啊！ 係咯，我自己真係犀利之際，我就見到原來落咗 effect， 係啊，就係嗰下我就知道哇，原來少少嘅改變，你加一嚿好得意嘅回音就搞成咁啦。跟住一路唱咧，因為佢以前唱咧，佢會喺度皺下眉咁，呢個位咁啊，但係即今次真係第一次，佢一路唱一路，我見到佢面露一個好 滿意嘅笑容， 滿意嘅笑容，開始隻手可以舉起一路唱歌啦。 係， 咁我覺得係即係蕭老闆開始同我有個默契，或者佢教咗咬字咧，應該咁講。 咁至於呢一首歌嘅music video 啦，一個 animation 啦，係呢個 animation， 我覺得第睇一次嘅話，大家係唔夠要睇多幾次，因為佢裏面有好多即係 abstract 嘅，或者好多意境上嘅嘢，係啦， 好似唔同人睇會睇到唔同嘅嘢咁啊，直情係有個咁嘅感覺。咁但係今次咧，反而咧，我哋冇以前嗰啲，即係譬如。我哋想一分三十秒嗰度点点点，冇咗呢啲嘢咯。即系我哋首歌就系咁啦。你生成一个 video 吧，成件事就系咁咯。咁唯一有一个要求，可唔可以俾只跳舞嘅猫我？我哋都冇话跳舞嘅猫，即系有一个舞蹈，我哋想喺围抽嗰度摆落去，可唔可以做到啊？佢话好啊，我俾只猫你咁啊。 但系本身系妈咪妹噶嘛，点解突然间就佢？冇所谓，唔使啦 ，OK 啊，你喜欢啦，唔要妈咪妹都得啦。 因为 like 嗰个掣同埋 dislike 嗰个掣只差一线， 有啲嘢都要考虑。 系 啦，要嘅， 唔使夸大嘅。 即系我觉得，如果妈咪妹你着埋套衫，真系做一次，应该就会有 like 嘅。 下次试下啦，可能系都俾咗只猫我哋，咁都好啊。即系起码喺嗰个位咧，啲人感受到嗰个 movement， 即系点样喐，点样去系咯，会将嗰个喐动再升华啦。个 video 喺嗰个位嗰度。 咁呢一首歌就係呢一個新碟，亦都係今年嘅頭炮啦。咁今年嘅 plan 而家啲進度嗰啲大概係去到一個咩狀態？ 同你幻想之中一樣， 係 乜都未有嘅。係嘅，即係專輯大綱有㗎啦。 係 係啦，但係我因為我哋都處理咗好多唔同嘅旋律啦。咁、其實而家都係喺選擇緊嘅階段， 係咯，你唔覺得work life balance 慘啊？好似呢首歌咁樣，係啊，間唔中都要休息下，減下壓咯。 去食個 pizza 先啊 嘛，係啊，你食 pizza 啊，落富有啊，我一見到你就諗起啊。好啦好啦，放你哋落去食 pizza 啦咁啊。今日多謝 Pandora， 謝謝三位 ，thank you。 出裂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其实我哋撒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一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和生发，心态换。开心可以拣，但一关啲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滚抖上手板，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浪，汗流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分，喜欢这里有灰尘，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烦，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披身我挥霍自由放飞，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打一关你一班放肆当做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奉还，打滚抖上手板，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浪，红豆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紧急应变和生发，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浪，脑海中有两桶，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当活用出错，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最捐出身功，我已规划服从，根本轻松，打开出口。出口。